爷之命捉拿刺客曹操，若有腰牌放你过去。 不要脸， 拿你去见我家太爷。 你家太爷姓甚名谁？ 我家太爷姓陈，名公，字公台。 哦，陈公台。求问陈公颇有才学，俺不免进得陈去，用言语打动于他，管教他随我共图大事。我就是这个主意。哎，八官的儿郎，你们可认识曹操？ 不认识。 俺就是曹操。 哎，就是他！来来来，带上带上！ 这做什么？ 朝廷的王法。 哎，不带也罢。 你一定要带。 怎么？儿当真要带？ 当真要带？ 果然要带？ 果然要带？ 只此你就带带带真。孟德深表一身胆魄，巡视陈宫宫面东侧， 去县令，朝中情，心愿难平。观其品，胸怀壮志，未得身；东出济源，未朝政，奈何无力扭乾坤。下官姓陈，名公，字公台。众谋信正堂，今曹操以先道为名行刺董卓，不想被他尽忠溃破，谋刺不成，畏罪逃走。先有董卓公文到来，命国府州县画印图形捉拿曹操。我也曾命人四门盘查，未见交见，臣那是未遇明知空怀之，身披官袍不由人。 曹操是报与太爷知。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你从何来？ 那刺客曹操被小人拿货了。 有何为凭？ 有保证为凭。 只要尔等拿得不差，再进京去，定有千金重赏。 小人们不愿领赏。 愿者何来？ 愿太爷路位高升啊！ 官俸礼赏分所当然，豪言奉上倒也不差呀。下令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是，将刺客曹操押上来。 跳龙潭，赤虎血套在笔昏，流水之中谋陷我死日亡落，都称称大宋之恩滴水。 本姓为何不跪？ 俺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从来不屈膝旁人。 你可知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俺身犯何罪？ 你行刺董老太师，还身无罪。 行刺董太师，可是你亲眼得见，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现有董太师公文到来捉拿于你，你还敢强辩不成？ 呀！听他言，莫要我装备等我钻，非转身。几思量我自己揣摩偏中间，明是非从我击破，官将我扛起官职改选一臣。你在帘外为官，何知朝内谁忠谁奸？ 我在帘外为官，怎知朝中之事？ 却有无赖。 知朝过臣知交动作真先生错我受绿梦才朝阳春儿雄淡破一心香冒起浪寒食山火求问你陈公太颇有才学不思量报君恩你反主动作 上心哦。平日你放不放心又穿在我，总是放也是我心头一样火。 其平官怎能搞得明白的落地落实，其官只能随着欲望，也只好那烈中得了空分超过，穷是大餐的恢复解剖，我保你换我杀身官子。 我有意随同民工共托大事，不知民工意下如何？ 且闻公台忠孝双全之空，连累伯母与包卷都有不便呐。 家眷现在援军了无妨啊！ 如此甚高，就该连夜驰骋，以掩不幸的耳目。 言得其事，暂且施房待查， 暂且告别， 稍可奉陪。 这 将银信交于右堂长官，扶儿上来。 哦，是是是， 臣那是。捉草放草齐县令，图谋大事天涯奔。 强，吉凶是令人难防。知难君子信，松柏无人心。无意求进去，隐居在山林。老汉吕伯奢，乃陈留郡人士。昔年在朝为官，只因董卓专权，故而告归临下。老爷逍遥自在。昨晚偶得一梦，甚是不巧，心中不爽，不免妆前妆后三问一番便了。 是母的草原。 吃过。 俺不是曹操，老张不要人查了。 先知不必惊怕，老汉吕伯奢昔年与你富有八百之交，先知就忘怀了吗？ 哎呀，原来是吕伯父代之难下马参拜。 三楼要紧呐、 啊！哦，是是是，伯父，本堂行状拜见伯母，怎奈之难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停，告辞。 慢来，慢来。先知国庄乃是贵客，焉有不日之礼？来来来，待老汉与二公前慢。 这就不敢，这就不敢。 去得的吗？ 我不好要去得的。 好，请呐、啊。怪不得昨晚灯花放聚许却绕本的墙，我倒是大火从天降，鬼客临的门从地关。 迎接下夜 将马带过、 哦、是是是， 先知此为是， 此乃是张某县正堂新臣明公，赐公台伯父见过。 哎呀呀，原来是父母台也到了，小老儿不知当面是罪。 岂敢，粗草包装捎来探望老丈看一看。 岂敢，二公请坐。 有座。 阿贤之因何这等模样？ 哎，一言难尽呐！ 汉龙尊专权，乱朝我根，这辫子压最后。下次虎关浪，天赐为臣险些丧，连夜逃去是非抢个中，我现在日子忙，我怎么做棒到公堂，若不是公堂的便我方只能倒算。 是 来，怪不得昨晚你父再次借宿一宵，今日逃回援军去。 可好了，天知我风逃不还乡，没有梦的恩两泪汪。 他先知不必悲泪，你父子日后定有相逢之日。 但愿如此。 啊，二公在此稍坐，老汉到后面安排安排。 前途永过，不要费心。 二公到此乃是贵客，请真的是。在家不和迎宾客，吃门方知少之人。啊，您公方才听老张之言，令尊大人逃回援军，忽然落泪，真乃忠孝双全。 父子之情，焉有不痛之理？ 民工啊，九六归来念归乡，忠孝儿子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今年过场美丽娘。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 此番时候意欲何往？ 二公有所不知，家中财属巨有，只是缺少美酒，本当命家下人前去沽酒，有空慢待二公，因此老汉亲自去往前村沽酒，回来还要八敬二公三杯。 家常便饭，不要费心。 当得的，当得的，行啊。二公且坐草堂上，可算寒家已冻凉。老丈与令尊大人有八拜之交，断无此事。 你我去到后面看过动静如何？ 这倒是的。 请 请。 将身来在二堂而上， 烟雨恍惚是南方。 臣有听见？ 有听见什么？ 后面言道，捆而杀之， 当门杀之，不是小丑你我，还有哪国？ 方才老丈言道，家中财鼠道友，缺少未休，屈指现尊，过就回来，还要拔尽你我，你不要忍茶了啊！ 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乡亲老老儿以孤酒为名，屈指现尊，原来相约地保捉拿你我，你倒死于不仁。 看那老丈年代忠厚，断目此事。 你看他面带忠厚，依我看来他是内藏奸诈，趁此无人，动拳上来。 且慢，是有可以，待等老丈过就回来，问他过三言两语，他若无言答对，那是在动情手来也还不轻呀。 哎呀，倒是等他们回来，他们的任务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 一女之间 先下手的为强，这何不下手我的老模样？ 我要莽撞 了，来了，好恨那么高却不良， 为必有此的金堂啊， 分明要求那天津上啊， 酒上年幼似风儿光， 天风赤桥浪后儿闯， 是不得，是不得。法国岂是你我所为？ 俺曹操所事就是要干干净净，你伤害了黑豹过来烧我他的庄， 杀人你还要火风房， 都记不得去家窗。在中房，林公啊，你将他一家人误杀了啊？ 真简单， 分明是那老张命家下人等杀出咱阳，款待你我，岂不是误杀了啊？ 我求不信， 你自己看呐、 啊。待我看来。嘿嘿，蒙的做事特莽撞，我把银家好啊。 杀人无杀，待得老张姑就回来，你是那火焰大同 真找马匹逃走了吧。 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茶，春风问火乱日人马，我不是家下人失了错话，言语不周就得罪了他，小人难猜真火家。我明白了，回到家去再问真的呀， 为我停马不走啊！ 忘了屈服他几句言语， 你饶了他， 不用你还分 的良心呐！相公难舍知心话，见了母恩的把话答。啊，先是母非有回转之意么？ 回转之意倒有。 哦， 文峰， 哎， 身后何人？ 他在哪里呀？ 他在啊！哎， 哎呀！ 相公一见口言，我姑的老丈人皇上，你家大小啊？上前呐、啊，叫老张啊！ 将他一家人误杀，尚且追回不及，只得撞来又将老丈剑劈刀旁，是回也 斩草持根，免身后无还。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咒我吗？欲有 计所长。 为你杀野酒，带马吃庄来呀，杀老张是活人娘。 哎，陈公太秀没完一通三我把他当做了那对头冤家，我杀人我用你当今害怕的胆草吃根永不 死则好一个比金地之王， 金家便推动了人心狂下。家天时不早，就在此殿安歇了吧。 但凭于你呀， 店家快来！ 哎，来了来了！哎，客官，该是住店的呢。 可有上房？ 有上房。 将马带过。 哎，是。 不要歇了安宅。 哎，是。哎，客官用些什么呀？ 暖酒一壶， 明灯一盏。 哎，是伙计们，明灯一盏，暖酒一壶。灯到酒到， 还你再来，不还你去吧。 哎，是。 公台，请来。吃酒啊！ 俺怕老顿吞吃不下呀。 哪里是俺怕老顿吞吃不下？分明见俺杀了吕氏全家，你那心中不忿？ 公头大事是什么不忿个儿子？你的一心。也特大了啊！ 俺蒙他一身就是一心，特大。蒙得生来一心大，藏在虎口十八呀，多吃几杯安。 则是不宽宏量大，